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，欢迎来到六月天第一个晚上的爱的更久点。今天呢是国际儿童节，想必这一天呢你已经说了很多遍儿童节快乐，那就再让我在电波当中用一位小朋友的声音对你说一声儿童节快乐。从业这么多年当中，每放他的歌曲都会被问到，这个小朋友这么可爱是叫什么名字。其实呢这首歌他在演唱的时候还很小，出生在2002年的这位罗马尼亚的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做科利尔派瑞斯瑞坦。如果你喜欢他的歌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网上找到他很多作品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3岁的时候演唱的，但是却带给你的那种俏皮啊，那种可爱啊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和小孩子在一起人是容易简单，容易不那么计较的。因为孩子的世界就是开心就笑，不开心就过一会儿再笑，反而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复杂了很多，也变得不容易了很多。我怀念的。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。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。 算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吧，真心太赤裸裸，很卑鄙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忧愁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。 也不会像小孩的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，我们学会了控制情绪，这是成长，也是我们开始学会了坚强。晚上9:08，这是你点播的歌曲《像个孩子》。 当我站在大桥上面，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，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向着上帝去无方向，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我真 站在大江下面，默默注视这个城市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。那些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。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我真 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纯真的孩子，运气好的话，你会遇到一个保护你的天真，让你安心当小朋友的人。你可以在外面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的时候像个大人，但是在他面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做个小孩，可以肆无忌惮的把你的情绪都爆发出来。但是那种爆发不是伤害，而是信任。可以沟通，可以交流，可以分享，可以分担，无条件的信任一个人，才是能够达到真爱的状态。下面是一位小朋友演唱的歌曲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，送给爱听这档节目的大朋友，贪吃的小虾。 Apple from the tree. It was the finest one that I could see.Sunday I'll be crying. Just one more thing before I go to bed. And everything I have to say is said. There's something special that I want to do. Here's a kiss just for you. 不掺杂任何的其他，就是那么美好，那么直指人心。听小朋友的歌声是很容易让人安静下来，还想嘴角微笑的。演刚刚这首歌带给你的是这种感觉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，已经是一首在点歌节目当中频频被大家点到的歌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周全朋友，很想送给他的女友的，亲爱的大小孩儿，今天不光是六一儿童节，还是我们在一起3周年的纪念日。以后每一天，我都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。 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尽情的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 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浪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 害羞的红色，谁能够代替你呢？

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目前我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，预计明天高温继续维持，最高气温可达35度，午后南风较大，阵风可达6级左右。明天的空气比较干燥，紫外线依然很强，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，并且及时补充水分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转2-3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南风3-4级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暑热头痛、恶心呕吐、腹泻无力，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，同仁堂国药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：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六月的电影市场。五月影视在《复仇者联盟三》狂揽20多亿，以及《超时空同居》的黑马逆袭下画上了句点。六月的影视作为暑期档来临的过渡档期，作品也不乏野心家。《侏罗纪世界二》将于6月15号上映，这一部作品依旧聚焦于探讨恐龙和人类的关系。电影当中的恐龙种类和数量将会更多，场面也更加宏大。上一集中的老朋友迅猛龙布鲁会带来惊喜的表现，甚至成为影片最关键的转折点。哆啦 A 梦大雄的基因岛今天上映，这次哆啦 A 梦的故事以加勒比海为舞台，为了寻找大航海时代海盗隐藏的梦幻宝藏，大雄一行人又开始精彩的冒险旅程。超人总动员二6月22号上映，作为皮克斯的代表作之一，超人总动员的续集一直让全球影迷翘首期盼。时隔14年，这部续作终于要和我们见面了。目前据海外权威票房网站预测，影片北美开画首周有望取得1.4亿美元的耀眼成绩，这也是整个六月档最具票房潜力的动画片。泄密者将于6月22号上映，被誉为最敢拍代表的邱礼涛回归。泄密者同邱礼涛早年执导的伊波拉病毒相似，都是玩转病毒题材，这次聚焦马来西亚发生的高危变种传染病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收听六月第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。或许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因为我知道你很忙啊，作为一个大人，每天有很多操心的事儿，还要担当着家庭的责任。如果在周末时光里偶遇我们这档老点歌节目，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丽，这首周杰伦的《好久不见》送给你。 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小狗长大了吗？我的围巾该围怎么？我的相片都丢了吧？门前的稻黄面的吧？这个借口还不错吧？一把剪刀，一堆废话，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？买过几袋糖的兄弟，喝一 欢的一切事，虽然无关我的地址，想叫伊是我的地点，这么久的耍小气，亲像秋天特别过去，伊的冬天来临，伊的家里，意外的来敢讲爱我抱伊。 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好久不见，还是有一些旋律在我们的心里深藏。 笨小孩， 六一儿童节，想听笨小孩的 U N I X F O R I T R A N 朋友，我想这是一种自嘲吧。不会耍心眼，很率性的人。 东京的小城外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。哎，发现呐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哦，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。30岁到头来，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。最无奈，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

心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。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泰戈尔的诗句，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， 你却总是掉线。 斐讯 K2T 路由器，开车牌、打游戏、开直播，速度快到心跳。 斐讯 K2T 路由器，信号强到没有强。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。 欢迎回到爱的更久点，本周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这档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。那这首歌呢，是来自 SHE 演唱的《像女孩的女人》，仅以此歌送给我的所有女听众们。做了妈妈的，还没有做妈妈的，自己一个人的，有了男朋友的，愿你们都会保有一颗少女心，永远都会在太阳下像个孩子，在风雨中像个大人。好啦，这首歌之后我们男左女右见吧，也祝你周末快乐。 哪怕说认真会说